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朝鲜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纷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表示了无限的敬仰之情。两位伟大领袖铜像前摆放着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学校等单位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和花束。还有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以自己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全体群众向两位伟大领袖铜像鞠躬致敬。金日成综合大学、人民武装力量省、万寿台创作社等平壤市各处的两位伟大领袖铜像，也有人民军部队、机关、企业等单位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花束和花朵。各地人民军官兵、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也向当地的两位伟大领袖铜像和太阳像表示了崇高的敬意。